上世纪60年代，一段中央高层绝密的零号片，令主人公开始了一段经历诡异的旅程。在地下1200米的岩壳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。是超自然的力量，还是日本人的阴谋呢？疯狂悬念挑战你的理性极限。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大漠苍狼》第一季《绝地勘探》，为你层层揭开隐藏在地下的秘密。 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历登场。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要讲起僵尸，历史就真是一匹布咁长了。我哋倒斗行内称僵尸为大种子，亦唔系随随便便安个名嘅。话说人死之后入土就为安，入土不安呢就会成为僵尸啦。一个安葬死人嘅风水宝穴，唔单止可以令死者安息，更加可以福荫子孙后代，使其家族兴旺，家宅安宁。但系有啲地方系唔适合葬人嘅，葬咗死人，咁死者就会唔安宁，严重嘅更加会祸害旁人。入土不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山空水恶，形势混乱。这种地方非常不适合葬人。一旦葬了祖先，其家必乱，轻则妻女淫邪，重则子孙死绝。第二种情况呢，是不会祸害子孙后代的。只是会使死者不安，尸首千百年嚟不复，成为僵尸，遗祸无穷。当然这个就不是说防腐技术做得好，而是同墓穴的位置和环境是有关系的。在风水学上，最重要的两点是形和势。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山形，势是指呢处地形山形呈现出嚟嘅状态。形同势一旦相逆，地脉不畅，风水紊乱，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嘅现象。埋响土中嘅尸体不腐而僵，就係最典型嘅现象啦。肥仔笑住讲啦， 顶真係几得意噃，仲好似真係有根有据咁讲到似层层。 大金牙唔似肥仔咁攞呢啲当笑话听，佢对呢啲嘢好感兴趣，问咗啲细节，感叹讲： 风水好嘅地方仲真係唔系咁易揾嘅，但凡形势理气都兼备嘅好地方，一早就俾人霸晒啦。中国5000年文明，几多朝几多代，将啲皇帝凑埋一齐，怕都可以编成个加强面呢，再加埋啲皇亲国戚，几多条龙脉都唔够埋啦。 我同大金牙解释啦，龙脉响中国有无数条，但你可以埋人嘅龙脉就唔多啦。寻龙缺有云：大道龙行自有真，飘忽隐现是龙身。龙生九子，各不相同。脾气秉性、才能、相貌都唔一样，龙脉都系咁嘅，同龙生九子唔同，仲要复杂好多。昆仑山可以讲系天下龙脉嘅根源，所有嘅山脉都可以睇作系昆仑嘅分支。呢啲分支出嚟嘅吱吱呀呀， 都可以睇作系一条独立嘅龙脉。地脉行止起伏，即为龙。龙系指山岭嘅形，以天下之大，龙形之脉不可胜数。但系根据形同势嘅唔同，呢啲龙脉或凶或吉，或长或恶，都大不相同嘅。从形上边睇，确系龙脉啦。但系从呢个势嚟分析，又有沉龙、潜龙、飞龙、腾龙、长龙、群龙、回龙、出阳龙、归龙、卧龙、死龙、隐龙等等之分嘅。只有嗰种形如巨鼎盖大地，势如巨浪裹天下嘅吉祥龙头，先可以安葬王者。再差一个级别嘅，可以作千乘之葬。其余嘅虽然都系属于龙脉，就唔系几适合葬皇宫贵族啦。有啲凶龙啊，甚至连埋普通人都唔合适。大金牙又问啦： 呢个中嘅奥妙咧，真系无穷无尽啊！胡爷，你讲龙脉系咪真系有用嘅咧？秦始皇啊，千古一帝啊，佢嘅秦陵风水形势一定系好到极嘅。点解只系传到秦二世就要改朝换代呢？ 我话啦，龙脉形势呢只系一方面，从天地自然嘅角度嚟睇非常有道理。但系我觉得呢就唔系好适合用喺人类社会当中啦。历史嘅洪流唔系风水可以决定嘅。如果夹硬用风水嘅原理嚟讲嘅话，都可以解释嘅。民间唔系有风水轮流转嘅讲法咩？修建大规模嘅陵寝，一定就要用大量嘅人力啦。开山掘岭可以讲极尽当世之能事，但系大自然嘅变化唔系话人力就可以轻易能够改变嘅。嗱，比如讲地震、洪水、河流改道、山崩地裂等等，呢啲对形同势都有极大嘅影响。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嘅格局。当时呢系上吉之样啊，以后会点边个会知道呢？可能过唔到几年，一个地震形势就反转啦，吉月就变成凶月，造化弄人唔系人类所能左右嘅。三个人又饮又食，倾下讲下，不知不觉就过咗几个钟啦。饭馆里头嘅食客逐渐多咗起身，嚟呢种地方食擦羊肉嘅人都系鍾意凑热闹嘅，食嘅就系气氛。食客一多就显得比较乱啦。我哋都已经食得差唔多啦，於是约定暂时就唔去古玩市场做生意啦，准备过两日一齐去陕西收古玩。呢次虽然系去偏远嘅县城村镇，但毕竟唔系去深山老林。而且又计划从山西一路玩过去，所以就冇做过多嘅准备，携带嘅嘢就尽量从简。我哋三个坐火车就嚟咗太原啦，随便玩咗三四日。我本嚟计划先去李春来屋企嘅，但系响太原听讲今年雨水极大，黄河水位暴涨，发咗蝗灾，西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唔少嘅古墓。我哋一商量，决定改变计划，先过黄河西行。于是又坐长途汽车，同司机讲要过黄河去古南苑。点知车响半路抛咗锚，耽搁咗四五个钟头，又开咗一段。司机将车停埋黄河边嘅一个地方，讲俾我哋知：你哋呢要去古南呢，就要先过河，前边嘅渡口仲好远啊！依家已经天黑啦。等到咗渡口啊，船都冇晒啦。今年啊水大，呢片河道啊比较窄嘅。原本呢有个细细地嘅渡头，你哋想过河可以响度落去碰下运气，睇下仲有冇船。运气好嘅，响天黑之前可以过到河对岸投宿嘅。我一諗到好啊，费事去到前边嘅渡口天黑就冇得过河啦，仲要耽搁多一日。於是就同肥仔大金牙落咗长途汽车，坐响河边等船啦。等车走咗之后，我哋三个马上就后悔啦。呢个地方太荒凉啦， 路上一个人影都冇。不过后悔都迟啦，只好向河边搵船过河啦。仲响离河岸好远嘅地方就听见水声如雷，行到近三个都系一震。先前只系听讲今年发大水，冇諗到呢段河咁阔嘅，逐浪滔天，河水好似黄色嘅泥浆翻滚流淌住。唔知以前有冇渡口啦，就算有依家都应该已经被淹没咗啦。我哋揀咗个视野开阔嘅地方观看黄河嘅景象。呢个时候天上阴云一卷，落起咗细雨啦。我哋着得好单薄嘅，我同肥仔仲好啲，大金牙冻到震啊。肥仔攞出一瓶白酒俾大金牙饮咗两啖，驱下寒气，咪冻出病嚟啊，麻烦啦。随后我将牛肉干之类嘅嘢攞出嚟食，边食啊边闹嗰个长途汽车司机啦，真系打靶，肯定嫌我哋三个太嘈，未去到啫，就将我哋呃咗落嚟呢度啦。你呀爷，呢度有个屁船可以过河咩？我睇住脚下奔腾嘅大河，都忍唔住皱晒眉头啊！当年响兰州军区当兵嘅时候，见过啲老乡用羊皮筏渡河，但系呢附近啊，连个放羊嘅都冇，更唔好讲话咩羊皮筏啦。依家只好响雨中苦等啦。我都饮咗两大啖白酒，身上嘅寒意啊稍微退咗啲。时间渐晚，天地之间阴晦无比，四周细雨翻飞，被风吹成咗无数嘅细线。我突然间谂起嗰啲一齐嘅战友，只见河水汹涌澎湃，越睇越觉得心里头压抑烦躁，忍唔住啊擘塌喉咙对住黄河大嗌啦。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嗌咩嘅，反正就系觉得嗌出嚟之后，心里头就痛快好多啦。肥仔同大金牙都学住我个样大嗌大叫，三个都觉得好好笑啊！细雨带嚟嘅烦闷就减少咗好多啦。冇过一阵，三个人就饮晒两瓶白酒啦。肥仔可能有啲饮大咗啦，借住酒意啊讲啦： 啊老虎啊，依家我哋响黄河边上啊，我哋系咪应该唱翻段《信天游》呢？ 我话啦。 唉，你个肥仔啊，识鬼咩你？唔放羊唱咩信天游啫？你听我同你哋唱翻两段秦腔啦。 肥仔终于捉到我嘅把柄啦，不失时机咁啊润我啦。 唉，顶你个肺啊！老虎你识乜春啊？唱秦腔喎、啊，你有冇听过啊？饮一喝黄河水，唱一曲信天游啊！到咩山头啊，唱咩歌？ 我嬲嬲地咁讲啦，啊你去边度揾埋晒咁多理由呢？饮咩黄河水啫？呢啲水你咁饮咩？你呀爷，我就知道先饮长沙水，再食武昌鱼。大金牙连忙过嚟做和事佬啦。 唉，一人唱一句，边个想唱咩咪唱咩咯。反正呢度冇人，算唔上扰民，唔会嘈亲人嘅。 肥仔准备唱啦。 啊嗱，你哋听住啦吓，听下我肥爷嘅歌喉啦。 我话啦，你冇饮大啊嘛。肥仔理鬼你有冇人鍾意听啊，攞住空酒瓶就当咪放喺嘴边啦。正话要擘塌喉咙嚟唱啫，就听到远处马达声响啦。只见一艘小船从上游而嚟。我哋三个即刻起身，响河边挥动手臂，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低。船上嘅人显然都系见到我哋嘅，但系佢连连摆手，示意到冇办法停船。我哋等咗半日啊，好唔容易先盼嚟一只船，点会咁轻易放过佢啊？否则啊，响呢啲冷雨度，仲唔知要等几耐啊？肥仔揞出一张银纸，举起身对住船上嘅人系咁舞。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前边有道河湾，水势平缓，船老大就将船停咗落嚟啦。肥仔过去商量价钱啦。原来人哋呢隻船上边都系机器零件之类嘅嘢，要去下游抢修一隻大船。最近发大水， 如果唔系情况紧急，都唔会冒险出嚟。船上除咗船老大，仲有佢个仔，一个十几岁嘅后生仔。我哋讲好咗俾双倍嘅价钱，将我哋送到对岸古南苑附近落船。于是我哋三个就落咗船啦。只见船舱里头都系机器零件，里头已经冇晒位可以坐啦。我哋三个只好坐喺甲板度，总算系揾到只船。过河之后揾间旅店，舒舒服服咁冲个热水凉，食碗热辣辣嘅鸡蛋面，好好地休息下。啱先喺河边踎咗两个钟头，真系冻得好交关嘅。河水喘急，好快就行出好远啦。忽然船身一阵猛烈嘅震动，好似响河道撞到咩巨大嘅嘢。我当时正响度同肥仔商量紧食咩好，呢一阵我差啲啊咬到自己条脷啦。天上啲雨呢就唔再系斜风细雨啦，只见阴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啲雨啊简直就好似倒水咁倒落嚟。船老大急忙过去睇下船头，睇下究竟撞到啲咩。呢度河水咁深，应该唔会有礁石，又系顺流而下，竟然撞到咁巨大嘅物体，真系唔系好正常。船老大响船头睇咗一眼，船身紧接住又系一歪，众人紧紧咁拉住船帮，惊住会顺势跌咗入河。船体连续咁晃动，河水泼晒入嚟，人人口里头都系一嘴黄泥汤。我响岸边饮咗唔少酒，呢个时候头晕脑胀，俾河水一泼，清醒咗过嚟啦，即刻将嘴里头啲河水吐翻出嚟，讲唔出咁反胃啊！只见船老大已经吓到缩埋一嚿，佢系开船嘅，俾吓成咁，咁条船点算啊？我想将佢拉起身，但系船老大讲咩都唔肯再企起身，面上边都系惊恐嘅神色。我问佢啦：你点啊？河里头有咩啫？船老大个身好似西康咁，指住船外边就讲啦： 啊，河神老爷显圣啊，怕系要收我哋只船啊！ 大金牙晕船啊，早啊呕到一塌糊涂，抱住船上嘅缆绳啊喐唔到，船好似俾河中嘅咩嘢挡住咗。河水啊虽然好急，但系只船始终啊开唔出去。喺一阵阵强烈嘅撞击之下，呢只船可能随时都会翻。唔得啦，要去船头睇下河里头究竟有乜嘢。我同肥仔两个依家正系成身酒气，都唔觉得点惊，就系脚底下边好似踩住嚿棉花咁，脚步浮浮，加上船体倾斜，行咗半日，硬系一步都冇行出去。呢个时候，船响大河中俾水流一冲击，船身打横，肥仔成个人俾缝到咗甲板嘅对面，身体撑响船沿上边。呢一下将肥仔嘅酒意吓醒咗一半，啱要转个头向河中张望，船体又系一震，将肥仔又瞓咗翻嚟。好彩呢只系机械船，如果系只木船啊，咁样撞法唔使两次就散晒啦。我紧紧咁拉住缆绳同埋大金牙，百忙之中啊问肥仔啦：河里头有咩啫？睇清楚未啊？肥仔大闹啦： 唉，顶你个肺啊，冇睇清啊，黑麻麻咁，好似部大卡车咁大，好似系只大水鱼啊。 唔管河里头系咩鬼怪啦，再俾佢撞几下，船一定就要翻啦。我对肥仔嗌啦：立架撑喐佢啦。 肥仔嗌啦：妖，你仲未醒啊，边有架撑啊？ 我真系有啲饮大咗啦。仲一直諗住搵冲锋枪喎，俾肥仔一讲咁先反应过嚟，呢度係响内地呀，边度有带咩武器呢？天上面倾盆大雨，身上面係淋到湿晒，我顺手摸到挂响腰道嘅折叠工兵铲，於是对肥仔大嗌啦：攞工兵铲，理佢係咩乌龟王八呢，过去做低佢。肥仔唔似得我咁仲未清醒得晒呀，佢个头脑都仲算几清醒，知道必须要搵啲保护措施，捉住缆绳喺我条腰度前咗两圈，我啲酒气都散得七七八八㗎喇。依家船身比较稳，两大步就喘到去被撞击嘅左翼，控个头去河道睇喇。 这个时候天色已黑，又落住大雨，河里头一片漆黑，借住乌云中闪电的光亮，隐隐约约就睇见浑浊河水中有一只好似山仔咁大嘅嘢，一半就露出水面，大部分仲隐藏喺河度，都睇唔出系只咩嚟嘅，只觉得好似系水里头嘅动物，究竟系鱼定系水鱼呢就分唔清啦。河中呢只巨大嘅嘢正逆住水流，飞速咁向我哋呢只船撞过嚟。我紧紧咁捉住船上嘅缆绳，睇呢只嘢由近啦，舞起工兵铲就批落去，但系工兵铲啊太短，根本就掂唔到。船身再一次被撞，将我从船度弹咗出去，工兵铲就甩手而飞，落响河中。好彩肥仔扯住条绳咋，我先冇同工兵铲一齐跌咗落河度。呢次我个酒啊全部醒晒啦，出咗一身冷汗，头脑啊清醒咗好多。船身晃动，我啊企唔稳，撞响原本缩成一嚿嘅船老大身上。我趁机对船老大讲啦：依家船身打横，快啲谂下办法，等只船绕过去啦，唔系你个仔都冇命噶啦。船老大系一个好迷信嘅人，系都要讲河里头嗰只嘢系河神爷爷嘅真身，本嚟打算等死噶啦。但系我一提到佢个仔，船老大咁先谂翻起身，自己个仔仲响船舱度嘅，反正都系一死啦，为咗个仔搏埋条命都要噶啦。即刻就挣扎住爬起身，冲返去船舱度掌舵啦。船老大摇摇岌岌咁啱啱起身，忽然又指住河中大嗌啦： 唔好啊，又过嚟啦。 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睇过去，呢下呢咁啱撞啱船上嘅探照灯射过去，睇得好清楚啊，一隻暗青色嘅嘢喺河中忽隐忽现，露出嚟嘅部分同部解放牌卡车咁上下大细，正围响船度打转，想一下子就将船撞翻。这个时候亦嚟唔切细睇啦，我一拱船老大，将佢拱咗入驾驶室。门一开，啱好睇见船舱里头装住嘅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。当时都唔知边度嚟咁大力啦，叫肥仔一齐抽出几支钢管出嚟，当成标枪咁使，对住河中嘅怪物接二连三咁就飙咗出去。黑暗之中都冇可能分辨命中率同杀伤效果如何啦。就响飙出十几支钢管之后，呢隻怪物就唔见咗踪迹啦。总算係俾我哋赶走咗啦。天上嘅雨又逐渐细咗啦。一时风平浪静。船上边众人死里逃生，个个都面色苍白。大金牙用缆绳将自己缠响甲板度，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磨到死去活来。好彩哮喘就冇复发，依家嘅大金牙正喺度多谢緊菩萨保佑。有啲嘢呢就唔能够死牛一边颈，尽量要諗开啲。身上嘅衣服虽然都湿到透晒，但係由于一直落雨，我哋早就将啲钱同埋证件之类嘅嘢提前放咗入防水嘅旅行袋。啱先嘅情况虽然又紧急又突然，但是大金牙将旅行袋就一直揸在手度，冇跌到落河。做生意嘅人呢就呢点最好，宁愿唔要命都唔舍得啲钱。天冧落嚟都要揞实个荷包。我同大金牙讲，一阵过对嗰边即刻就搵间旅馆冲返个热水凉，唔系实会病嘅。船老大个仔响船舱度撞穿个头，血流不止，必须即刻送去医院。前边唔远就系古南县城啦，准备喺嗰度靠岸。我抬头一望，黑暗阴晦嘅远处果然有零星嘅灯光，嗰度就系我哋要去嘅古南小县城啦。然而就喺船上嘅情况啱啱稳定落嚟，忽然船体又被巨大嘅力量撞咗一下。呢次嘅力量比前几次仲要大，又系突如其来，我哋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啦，都搭晒响甲板度。船身倾斜，肥仔伸手扯住缆绳，我同大金牙分别揽住佢嘅腰带同埋大髀。肥仔嗌啦： 哎妖妖，咪扯住我条裤啦！ 话未讲完，船体又倾向另一边， 我仲想去攞钢管嘅，点知全身晃动得非常厉害，根本就爬唔起身，更加咪话睇清楚周围嘅情况。依家个头冇撞穿啊，就已经算系奇迹啦。船身响滚滚嘅浊流中起起伏伏，甲板船舱中到处都系水，众人嘅衣服都湿透，个个都系落汤鸡咁。船老大为咗快啲将个仔送去医院抢救，已经唔顾得咩河神老爷啊，定系龙王祖宗啦，搏晒老命咁将船开向古南苑嘅码头。黄河九曲十八弯，过咗龙门之后，一个弯就接住一个弯。古南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缓的一个河湾，船一转到河湾中，在河中追击我们不放的那只怪物就停住不再追过来了。前边几处的灯火越来越光，船老大将船停在码头，我们将脚踏在地上先觉得惊魂稍定。肥仔揞钱出来，按照先前谈好的价钱又给多了点他。船老大同码头嘅工人系相熟嘅，揾咗几个人帮手，匆匆忙忙咁将佢个仔送咗入县城医院啦。咁想知道喺河中追击我哋嘅究竟系咩怪物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